哎你别不理我呀呗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21章争吵。晚上下了晚自习，袁子峰将书包往自己背上一甩，懒懒散散地往校门口走。远远地看到李琴书站在校门口，似乎是在等他。袁子峰挑了挑眉，心情突然往上扬了一瞬，他加快了步伐，可走了没几步才看到李琴书身边还站着厉雨锦。对方今天没穿西装，而是穿着一套休闲服， T 恤加牛仔裤，少了几分正经，多了几分年轻的感觉。袁子峰的步速又慢了下来，悠悠哒哒地往前走。身后的谢廖东冲上来问道， 哎，那不你小舅吗？怎么跟着一起来了？ 袁子峰没搭理他，心里升起莫名的烦躁。这感觉就跟本来是他和李琴书的二人世界，突然多出一个巨大的电灯泡似的。虽然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他才是那个巨大的电灯泡。 哎，别说，这么一看他俩也挺配的啊。没想到李琴书还挺百搭。 袁子峰突然扭过头来，恶狠狠地扫他一眼。谢廖东顿时进了声了，咳嗽了半晌，才将接下来的话咽回去。 切，走了。 然后一甩书包，陡然转了个弯，往另一侧走去。他不想跟那两个人一起回家，却没料到李琴书一如既往的眼尖，不仅看到了他，还喊着他的名字。 哎，子峰，这边。 袁子峰的脚步一顿，心里叹了口气，到底是转过身朝李雨景和李琴书走去。李琴书笑意盈盈地接过他的书包。 哼，阿锦忙完了，能有半个月的假期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点好的。 半个月？这意思就是说，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他袁子峰都要和李雨景面对面相处？袁子峰抬头看了眼李雨锦，对方眼神微沉，沉沉地望着袁子峰。 走吧。 袁子峰的心里更烦躁了，开口问道， 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？我们也是临时决定出来吃饭的，还没想到要吃什么。你喜欢吃什么？ 就在学校附近吃吧，我明天还要英语考试呢，懒得走那么远。我们学校附近的小吃街味道也挺不错的。 袁子峰说这句话多多少少有为难李雨锦的意思。作为李家继承人，李雨锦从小锦衣玉食，顿顿大餐，就连喝粥都得家里的保姆精挑细选了米之后各种煮各种蒸，所谓的街边摊儿，在他的眼里根本就是猪才会吃的垃圾食品。袁子峰不一样，什么都吃，一点也不挑食。 好啊，正好我好久没吃过学校附近的小吃街了，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最爱吃，味道特别好。不对，阿锦不喜欢吃这些东西。子峰，你看要不我们换？ 不用了。 李雨锦打断李琴说的话，捏了捏他的肩膀，动作亲昵地开口道， 你们想吃的话就吃这个吧， 我没关系。 可是你肠胃…… 没关系，走吧。 李雨锦冲着李琴书勾了勾嘴角，李琴书脸上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，忍不住拽住了李雨锦的手腕，没想到对方竟然大大方方地回握住李琴书的手，同他十指紧扣。两人走在前面，宛如一对璧人。哎呦，袁子峰心情不太好地跟在两人的身后，头一回觉得学校的路这么磕磕巴巴的，这么不好走。小吃街就在学校的对面，过一条马路就到。因为刚刚放学的缘故，里面的人熙熙攘攘的，到处都是买小吃的学生。袁子峰挤在人群里，突然有些后悔自己的提议了。三人好不容易挤到最里面，找到了一家砂锅饭。袁子峰点了排骨砂锅，李琴书却有些发愁地左看看右看看，半晌没有下决定。最后还是李雨锦拍板道：“ 牛肉砂锅和平菇砂锅各一份。” 你不是喜欢吃五花肉的吗？点五花肉的吧。 就这俩，去坐。 李雨锦说罢，扶住他的肩膀往前推了推。李琴书冲着他笑了笑，在袁子峰的面前坐下了，嘴角的酒窝因为他的愉悦而格外的明显，他的心情愉悦的连袁子峰都能感受到。李琴书从没在他的面前这样笑过，他看着李雨锦的背影都像是全身心的投入。袁子峰晃了晃桌面上的醋瓶子，有这么开心吗？李琴书像是分享喜悦的小孩子。 两个我都想吃，但都不是阿锦喜欢的，可是他吃一份的时候啊，我就能尝到了。 我也行。 哎，袁子峰心里酸溜溜地冒出这三个字了。 哎，我好久没和阿锦一起在这种小吃店吃东西了。以前他经常点两份我爱吃的，然后解决我吃不完的那一份。 哦。李琴书笑眯眯地看他一眼。那头李雨锦付完账过来问道：“ 聊什么这么开心？”“ 聊你啊，聊你对我多好，放着自己不喜欢吃的也要让我吃喜欢的两份。” 李雨锦笑了笑，摸了摸他的下巴。袁子峰第一次直面李琴书和李雨锦之间的相处日常，眼睛都不知道该往何处放了，只觉得浑身不对劲儿。在如此尴尬诡异的气氛之中，砂锅终于上来了，他连忙起了起筷子开始吃饭。那头李琴书反而主动问道：“ 哎，明天就是周测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”“ 还行吧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”“ 挺有自信啊，真能及格？”“ 能。” 袁子峰说得很肯定，一旁的李雨锦反倒是一声冷笑：“ 这小子就会吹牛，等你拿到及格的分数再说吧。” 谁这么说他都能不当回事，独独李雨锦说这样的话时，袁子峰能瞬间炸开了。譬如此刻，袁子峰立马扔了筷子，抬起头看向李雨锦，一字一顿：“你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实话实说，你上次考几分来着？8分？9分？ 用你井底之蛙的视角来看人，当然觉得别人不行。那如果我能行呢？”“ 如果你能行，你不行。”“ 李雨锦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啊？自己什么都能啊？”“ 哎呀，行了行了。” 眼看着这两人又要吵起来了，李琴书立马站出来再次当和事佬。他有些头疼李雨锦和袁子峰之间这针锋相对的关系，哎，却又无可奈何呀。“ 阿锦，子枫好歹是你的外甥，你得相信他，他说可以就一定可以的。 我把他当外甥，他可从来没把我当舅舅。 李姐，你哪来的脸说这种话？原子锋猛地站起身来，脸色沉到了极致，眼神里翻涌着复杂可怖的情绪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？啊，是，你当然这样觉得，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能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呀？李雨锦眯了眯眼看着他，眼神微微一闪。 行了啊，别生气了，别让别人看了我们的笑话。 袁子峰的气息上下浮动，深吸了好几口气都没能将那股邪火压下去。他不甘心呀，凭什么李雨锦就能当作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活得如此坦坦荡荡的，而他袁子峰却要承受对方带来的痛苦，凭什么？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